好像几乎都湿湿冷冷的，所以大家我是觉得这样是最好了，反正大家都要困在里面哈。那个外面如果是艳阳高照的话，心里就很不平衡的。好，希望大家今年好都金榜题名了，明年就不用坐在这里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本来环境好一点，我记得以前我来这个补习的时候，好像感觉起来更挤，好更挤。但或许是因为我站在台上，我觉得底下不挤哈，我底下去坐的话，可能也觉得很挤。那反正先祝大家，希望这个都能够赶快摆脱在补习班日子。不过你们现在这段日子呢，是以后又怀念的一段日子啦。为什么呢？因为跟大学联考一样，就是说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每天生活都是为了这个哈。那等到你这个跨越这道门槛之后，才发现原来世界长这个样子哦，恍然大悟哦，原来都被骗了。那为什么说都被骗了呢？哦，说这个每个人身上能挑战是会越来越险峻的，好、哦，越来越险峻的啊。有些人他觉得说呢，考上之后，不管是司法官、是律师或公务员，或者是他理想的职位，就一帆风顺哦。但其实这个之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哦。那我只能跟大家讲呢，除了在专业领域上之外呢，啊之后等到你跨越这条门槛之后，那真正重要的会在你的做人啊，为人处事啊。为人处事不是说你要很油条，然后呢很八面玲珑，而是说呢你怎么样让人家不会讨厌你哦，这是蛮重要的一门艺术哦。那这个之后啊，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哦。那个在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正到后来哈、哦，就是说看到爬到最高的人哦，其实通常都不是实力最强的人。就很像呢，最后成绩这个等于说，成就最大的，通常都不是你小学毕业的时候第一名的那一位，哦、通常都不是。或许在座有小学第一名到现在的、哦，那我只能佩服你，因为小学的时候这个都很糟糕，成绩都很非常的烂。但是我就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其实真正的一个关键点会在你之后的这个为人处事，好、哦，为人处事真的是，一分一门比我们念书都还要再更进一步的、更专门的一门学问啊。哦、好，那。上堂课我们是看到有关于这个不法平等的这个部分，好，不法平等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先就直接回到讲义的97页，好，我们讲到信赖保护原则，好，信赖保护原则算是，如果讲说的行政法的原意原则呢里面，内涵呢算是比较重要、比较丰富的呢，大概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但这不是讲说呢其他的原则都不重要，而是在于说呢，我们讲到信赖保护原则的时候，其实呢它可能是比较陌生的哦，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的。那虽然学过或者是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它的意思，不过真正它的内涵和运用才是整个考试的重点所在。我们看一下信赖保护原则，它是 der Grundsatz， 然后 des， 然后 Vertrauen。Schutzes， 那 der Grundsatz 就是那个前面那个 der 是它的一个定冠词，然后 Grundsatz 这个是原则的意思，然后后面这个 V 开头 Vertrauen Vertrauen 就是信任，信任的意思，好像我很对你很信任，那个信任呢就是用这个字。那信赖保护原则呢，简单来讲它有分成这个可以区分成三个要件，我先把整个概念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回去看会比较清楚哦。我们在行政法上面有讲到所谓的信赖保护，信赖保护。那我们首先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呢，是在于说呢，这个信赖保护它可以去做一个区分的，做个区分的。主要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两个，区分成两个，一个是呢你对抽象的法规，的法规范的一个信赖。另外一个呢，你是对于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的信赖，都可能会有信赖保护的问题，都可能会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就抽象的法规范而言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对于一个这个抽象法规范做一个信任？会不会？当然也实务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呢，你看到一个法规范上面，比方说你是个军人，那一个法规的规定说呢，你在退伍之后，你可以经过一定的程序，转任公务员，然后他的年资呢可以去并计，这是你看到的一个法规范。但是呢，最后这个规定改了，比方说呢，改成说之后呢，不能这个并计他的年资，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会侵害到你一个信赖，因为你什么？你相信了，你相信了，之前呢，我可以转任公务员这件事情，那最后不能了，就是一个什么信赖？那这个信赖怎么来的？是因为你信赖一个什么抽象的法规范？好，抽象的法规范。那具体的行政行为的信赖呢？当然也很多种，当然也很多种，包含呢像。 这个我们在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今天先给你一个这个行政行为，我跟你说呢，哦，我这一年呢，啊，哦，我让你出国去这个留学，那你可以学什么样的科目，我每个月呢，哦，就定期给你比方说1000块美金的一个补助，好，哦，结果呢，这个过了两个月之后，他突然呢，哦，就把这样的一个决定撤销掉或废止掉了，我说我就从此之后呢，就不给你1000块这个补助了。那这时候呢，你本来信赖什么？你本来信赖的是一个所谓的处分行为，一个给你补助的行为。结果呢，他后来把这个补助行为拿掉之后，害得你怎么样？害得你的信赖呢受到了侵害。好，受到了侵害，那其实白话来讲就是你的情感受伤了啦。那情感受伤其实也不构成真正这个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这个事由。那真正来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权利啊，上要受到侵害啊，权利上受到侵害。所以呢，像在实务上面，你说感情哦，你说比方说我们讲诈欺，对不对？那如果比方说你骗人家的钱，当然你有刑事责任嘛，哦，当然要证明说你是不是有一个使用诈术等等这样子。但是如果是你骗人家的感情，好像不会，对不对？那骗感情跟骗钱，骗感情比较严重一点，但是骗感情好像没有什么法则可言呐。我像什么叫骗感情啊？那个学弟就跟我说，那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哦，那那两个大学生啊，学弟也是个大学生，然后女生也是大学生，那女生长得蛮可爱的哦，就是很讨喜。那结果呢，也是后来也追了半天，他就跟我学弟讲说，哦，过几天是我的生日啊，哦，我想买一个包包，我想买一个包包，那包包赫莫斯的包包啊，所以很贵，20几万，那我就不要了，就说这个不要你出那么多钱，我知道你大学生里面那么多钱，不过你帮我出20000块就好了哦，然后我就当成是我跟你一起买的。啊，结果呢，如法炮制，反正就那个女生就跟很多人这样讲，就后来才知道说很多这个火山孝子哦聚首一堂才知道说惊觉受骗嘛，那惊觉受骗呢，然后就几个人就非常不开心，好，非常不开心，然后那学弟就跟我讲说，这算不算是诈欺呀？哈，说诈欺啊，恐怕这个很困难，哈，很困难啊，那只能怪你自己笨，好，自己笨，没有看清楚，好，所以，这个在这个过，反正反过头来，我也听过那个男生去骗女生的也有，好，也有，哦，很多女孩子呢也是，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我的学姐，好，算是后来也是工作都是各方面的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了，好，就比较就是说典型的说，因为我们法律系的学生呢，其实，最后都是要考国家考试啊这些，好像有一考那个东西才算是好像有一个这个交代的感觉啦。那他偏偏呢，他本身是好强哦，然后呢，偏偏他本身又考试呢几年都不是很顺利，好，哦，所以最后呢，哦，最后就是只能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工作，哦，普通的工作。当然这普通工作也还好啦，我觉得。但是呢，他就是可能这样信心什么就受到一些伤害。那后来也是被男生骗，好，被男生就是欺骗感情。大家记得就是像电视上不就讲说我要嫁给一个什么 CIA 的博士，有没有？就那样类似像那样的场景啊，一个男生说他是那个奥地利的贵族啦，好，奥地利的贵族，然后在网络上就跟他就很帅啊，跟他汇钱，说啊，我现在因为这边被国际刑警怎么样了，啊，所以怎么他就汇钱过去，汇了不少钱啊。女生可能也工作几年，有点积蓄，就这样子就骗走了，只是没有上新闻，然后他会这个觉得也蛮值得同情的。那做这种，反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感情世界里面就是一个很现实。像我有个同学，他后来去也是一样，跟奥地利贵族有关，他真的交了一个奥地利的朋友，然后呢，真的是哦，然后家里还有城堡。大家知道现在奥地利他的法律是规定说你不能够有贵族的称号，所以像你有一个 von 这个字嘛，德文里面有这个哦 ，von 哦。这个字，或者是荷兰文里面有 van， 好 ，van 这个字其实就是贵族的一个代名词，哦，那现在像你在奥地利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哦，你不能有贵族的称号。不过那个女孩子她交男朋友的以前就有这个凤这个字，而且家里还有城堡，哦，然后呢照片都很漂亮，然后一家人还会穿那个正式的军装，然后有一个佩刀这样子去照相，就像王子，然后就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穿那个衣服一样，我就看了之后非常的羡慕。那偏偏呢，哦，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去劈腿，哦，还要去，就是女生哦，还要去劈了另外一个男生，反正弄到后来很复杂，哦，就乱七八糟，对，所以后来我就在奥地利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复杂的感觉，哦，那就是说这种信赖，哦，说这感情这不是只有一个感情上的信赖而已，哦，你真的要被骗到，就是说你的权利，哦，你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才算，那。这个是我们的信赖保护，那信赖保护可能会信任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抽象的法规范，还有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那就抽象的法规范这个部分呢，哦，我们主要会回归到有一个1号释字，释字第525号解释。 威尔号解释呢，它其实专门在讲啊，这个抽象对于一个抽象法规范你信赖的时候，那你这个部分的话，你怎么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好一个问题。那至于说具体的行政行为，其实最主要的对于这个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呢，大概都集中在行政处分这个部分，哦，绝大部分，哦，甚至几乎全部哦，行政处分的这个部分。那行政处分呢，怎么说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个部分，我们说啊，它的一个也是在法律上面，如果真的要参照，最常参照的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19条，啊，119条规定啊。当然都不是全部，并不是说呢，只要讲到信赖保护呢，就只有这个119或者是只有525号解释呢可以做参考。只是我们把它其中比较就是比较这个重要的法规范呢，哦，先罗列，好，哦，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呢，我们讲到信赖保护它的整个要件，好，哦，整个要件，不管你是对于一个抽象法规范，或对于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呢，其实它我们讲信赖保护都分成三大要件，好，哦，三大要件。这三个要件呢，好，分别是信赖基础、信赖保护和这个信赖这个信赖表现和信赖是不是值得保护。好，这个好，我们说再讲就擦掉，就是荷兰文这里面 VAN 好范，好，这个字其实有时候荷兰文它的念法跟英文跟德文都不一样，好，虽然说荷兰人很多都会讲德文哦，那所以像范古好，好范古，所以很多人都讲说 Vincent van Gogh 对不对 ？Gogh 就这样讲什么范古范古，但其实它应该是范霍华。哦，他后面那个字是没有在发音的，反音声反后，就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哦，因为我特别讨厌一种人，哦，就是他喜欢附庸风雅，取笑他自己是范古，哦，音声啊范古这样子。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里面，就遇到一个男生，反正自以为是，一堆女生以为在旁边嘛，就觉得自己很好像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一样。然后你就在那边讲，就每个人就讲哦 go go， 我就说哎为什么，我就反正就找到一个机会，我就修理一下，我说你是在讲荷兰文是不是？他说对啊，我取荷兰文的名字。我说那你念错你知道吗？哦，他说那我念错，我就直接就把他就是这个扶正。我很不喜欢这种人。还有那种在书店里面哈，就是跟小孩子讲英文的那种妈妈。有没有？就是在书店里面，然后翻童书，讲大声，这样那样。然后有一次玩成品哦，敦南成品。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心情也不是很好，想去那边翻书。然后想说，这个哦，这就反正就看到听到一直听到那个声音，而且很大声。哦，在那个童书区啊，哦，就念那个英文给他小孩子听。然后呢，明明就是一个台湾人哦，然后英文也不是很标准，一拼命要一直要讲英文，就觉得很刺耳啊。哦，我就觉得不是很开心。然后后来就礼貌性的跟他说，哦，因为这边这个书店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不理我，哦，不理我，哦，还甚至还白我一眼，好吧？想说今天心情不好，哦，就是低调一点好了。结果过了十几分钟还是这样子，我就忍不住过去，我就说啊，这位太太。你的英文哦不是很标准哎，好，所以你要不要帮你孩子请一个专业的英文老师，不然影响他以后的发音啊？就他脸一阵白之后，就撤退哦，这次也非常有效，我就撤退，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一招。那捷运上不是很多，那时候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台湾人的孩子啊 ，Come on， 来 ，sit here， 就是这边我要哦，那听着就很全身就不舒服啦，哦就不舒服。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对啊，英文当然很重要，要去学哦，那语文当然重要一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大庭广众好像在炫耀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我想应该可以分辨得出来，真正教育还是在炫耀哦，这是分辨得出来的。哦，那对这种人，我通常是不假辞色的。像那种阿嬷没有哈，那种捷运上面也很挤，他一定要挤进来那种人，我定把他推出去。一定是把他推出去，我做了很多次的，好，哦，很多次，包含昨天早上哦，也就是因为这种才，因为你坐计程车不会有这种感觉哦，才不会有那种跟人之间的互动。我就喜欢坐捷运，然后只要不赶时间，我一定坐捷运坐公车去看看人和人之间怎么互动的。有些阿嬷就真的，她就是很奇怪哦，她全身就是这样黏搭搭的哦，就是有时候淋着雨还怎么样。那其实人跟之间是要有一个空间，当然有时候没办法，然后挤来挤去没办法。但是这个就已经很挤了，你就等下一班，反正你就已经活那么大把年纪了，对不对？再等一下会怎么样呢？你是会怕什么？就拼命要挤进来，又胖，你知道吗？就拼命要给我挤进来，我就往外面一层把推出去，这样子把推出去。对，我不会，我就是不会怕这种人。然后虽然知道来拍我没关系啊，都说大家来看看谁比较有理嘛，对不对？哦，大家好像没看到那些人都一定要让他，然后只敢在后面这样皱眉头。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还有这种人讨厌，就是在早上捷运里面很喜欢把那个苹果日报什么打开。哦，放在你身上看的，有没有？哦，那时候我是没有被这样搭过来，应该没有人敢呐，啊。哦，那因为有一次就看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被人家搭了，就是一个阿伯到后面看报纸，她就是把报纸压在她身上，她正好套装是白色的， 好，白色的，就是女生也蛮凶的。她说：“先生，你要赔我一件套装吗？”哦，就直接回过头就很凶的这样子。然后就那个阿飞就说：“只是看了报纸，那么凶干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叨叨念，就换座位，那很好，对不对？就很好。所以就是说，在跟人跟人互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我尤其是我们念法律的哈，那有些念公法的人，其实我至少我啦哈，就是说我觉得那种这种小事情，我是觉得没办法忍受。虽然有些人觉得忍过去，对不对？那老太太挤上来嘛，哈，那个阿嬷这样挤上来，其实那个阿嬷说阿嬷，其实我看也没有很老，都可能看起来都比我还强壮哈。他就硬要挤上来，那我就一定会，然后一定会，或者有些公车司机有没有喜欢多载几个客人就等那个红绿灯有没有？好，故意等，就是你上班已经很赶了哦，那我就等。所以后来上班的时候，他不太做公车就这样子哦，那会等。那有一次呢，我就会在就故意跟他讲电话说啊、哦，这公车就是走到公车司机旁边说，我今天公车司机很糟糕啊，一天在那等红灯啊，然后想要多赚几个15块的样子，哦，我觉得反正我说可能会迟到，你再帮我等一下好了。然后他公车司机就开始看我说，哎，我们是有照规定怎样，速限要40公里啊什么的。我说明明刚刚就是该快的时候就在那边快啊，该快的时候不快。我说要不要看看，要不要调行政记录器看一下？哦，那最后我下车没投钱这样子，好下车，因为不敢把我怎么样，哦，所以就是要这样子哈，就是说你的就是反正或许被人家告或怎么样，但是没关系，我想说为了速快来告我也无所谓啦，我就到时候就加这加记求状上面送他之日起，哦，就加记5%的年利率的利息我就给嘛，哦，那诉讼费用由我负担我来付嘛，有什么关系，我就看你要不要怎么样，哦，所以这个，哦，我们说在我们学法律有时候就是要有一点那个啦，就是说不要怕那个，但如果情况不对苗头不对你就不要去硬那个啦，但是如果说在可以的范围之内的话，适时的去为自己主张你自己的空间和权利是必要的，哦，好，当然不要因为我这样就以后这个小那个老太太有时候很凶哦，你自己要小心哦，你要挡得住哦，有时候她你去推她她会骂你哦，那我是不怕他骂啦，哦，我是有时候会把他骂回去，哦，所以这是我啦，但是大家不见得要学哦。好，那宪法原则三个要件，一个是信赖基础，哦，好，信赖基础好，那第二个呢是信赖表现。简单来讲，信赖基础呢，就是说有一个基础能让你信赖。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抽象法规范或具体的行政行为呢，都可能变成信赖基础。哦，比方说你信赖一个行政处分，哦，信赖一个法规。那信赖表现呢，基本上就是你信赖之后，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方说呢，我刚刚讲到的，你信赖一个行政机关给你，这个每个月给你1000块美金的这个补助，所以你出国去，哦，去念书了，这就是一个什么信赖表现？好，哦，信赖表现。那最后一个要件呢，是叫做信赖，你的信赖必须要什么？值得保护，哦，必须值得保护。就算你有一个信赖基础，你有信赖表现，但是你的信赖呢，你要值得，哦，被保护，哦，被保护。那信赖基础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一个要件去稍微讲一下。信赖基础部分就包含这个法规或者是处分都有，我们就直接先讲这两个，法规处分都可能会变成信赖的基础。那信赖表现呢，就你信赖这个基础之后你的一个表现行为，就目前我们实务上的一个观点呢，是认为呢这个信赖表现必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积极的信赖表现行为，必须要积极的表现，你不能说我在心里面想，哦，所以呢，比方说我告诉你，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让你去留学，这时候你要一个留学的积极的行为，你不能说呢，啊，我脑袋里想去留学，哦，这个不行。在消极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为什么？其实，在实务上面很简单啊，因为呢，你这个作为第三者，就是法院也好，或者是书院管辖机关也好，他无从呢，从这个你没有做行为这个太阳当中呢，去辨别说你到底有没有一个这个信赖表现，哦，他无法判断，哦，无法判断，哦，所以这是在这个信赖表现的部分。那再来什么？信赖要值得保护。那现在信赖是不是值得保护呢？其实最主要我们就要参照到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119条的行政程序法，以及呢释字第525号解释。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就稍微注明一下。好，哦，比方说呢，我们的释字第525号解释，啊，525号解释，以及呢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9条规定。那什么叫信赖是不是值得保护？我们讲简单一个例子，比方说呢，你就一个，比方说你信赖，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信赖说呢，你每个月给我1000块美金，说我去留学，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变成我们的信赖不值得保护？比方说呢，你当初你是用诈欺的方法得到这个补助的， 好，比方说呢，你明明是只有这个大学毕业，你骗行政机关说呢你是行知这个研究所毕业，或者是说呢，哎，明明你就是一个这个你们没有考过任何的语言考试，结果呢你跟行政机关讲说你通过了这个托福的几分这样子。好，那如果你用诈欺的方法得到的信赖呢，就算你有信赖基础，信赖表示你信赖也不值得保护。或者是你用胁迫的方法，哦，你跟公务员这个威胁利诱，哦，得到的，好，或者是说呢，提供了一些不实的资讯，哦，不实资讯让行政机关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恐怕呢都不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那至于说像这个所谓的抽象的法规范的部分呢，比方说有些法规呢，它本身来讲它就有一个预定的施行期间，比方说呢它有个落日条款，哦，在我本法的适用同时，哦，从这个公告日起呢，一直到比方说民国的101年，哦，2月25号。好，哦，那就已经跟你讲2月25号这个法规就失效。结果呢，你2月26号你说，哎，我的东西没了，我还要去给你主张信赖保护。这时候你的信赖呢就不值得保护，因为我法规就已经跟你讲说呢，这个法规是有一个预定的执行期间的。好，哦，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讲义上面所列的这两号解释。我们先看到讲义的第98页啊的525号解释。好，哦，525号解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黑体字跟这个斜线部分。他说啊，这个行政法规呢公布施行之后啊，制定或发布之机关呢，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这个修改或废止时啊，应该要兼顾规范对象的信赖利益的保护。那除了，哦，这个法规的预定有施行期间或因情势变迁而停止适用，哦，不生这个信赖保护的问题以外，哦，所以这边有讲到了法定有施行期间，或者是呢有这个啊，情势变迁停止适用，不生信赖保护的问题，其他的部分呢，可能都要有一个信赖保护的一个这个措施，来合理的来补偿损害，或者是订这个过渡的期间等等哦。那说最后这边讲说呢，制啊，经废止或变更的法规，如果有重大明显的违反上面规范的情形，这是其中的，就是第二种，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呢。一个是有法规的这个施行期间嘛，那再来像这种所谓的重大有明显违反上位规范的这种法规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所谓的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好，哦，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那再来是如果是法规呢是因为主张者呢用不正当的方法或不正确的资讯而发布，也是不值得保护，好，哦，也是不值得保护。那后面又特别讲说纯粹的一个愿望期待或未有表现其以生信赖的事实者，就欠缺信赖的要件，就不在所谓的保护范围。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一个期待而已，哦，只是一个期待，那这部分呢，如果你没有积极的表现出你的一个信赖的行为，这部分呢，我们也不保障你的信赖，哦，不保障你的信赖。那在我们的一个这个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适用上呢，我们这样讲好了，当你符合这三个要件，好，哦，符合这三个要件的时候，那第三个要件呢，其实主要我们可以透过525号解释刚刚所讲的法规预定有施行期间啊，或者情势变迁，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啊，这个因为你提供不正确的资讯让行政机关发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命令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情形呢，啊，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问题。那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19条，好，119条，119条里面也是这样规定，它是规定什么？它是规定说啊，有关于这一个，当你要在做一个行政处分的这个撤销的时候，它主要在撤销行政处分撤销这个章节。你要撤销行政处分的时候，你必须要考量到有没有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那里面这个款的事由里面呢，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525号解释呢，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包含像什么呢？包含你用诈欺胁迫的方式呢，让行政机关做成处分，包含你提供不正确的资讯呢，哦，让行政机关做出这样的处分，都是会构成什么？构成信赖不值得保护的一些这个事由。好，那当我们经过检视之后，我们当我们经过检视之后，我们看到说呢，哎，它有一个信赖基础，有信赖表现，有信赖这个值得保护。好，这三个呢都合置完了，都等于有了，那我们就可以说呢，它值得保护，好，现在有等于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那最后呢，我们就会说呢，好，它呢有具有什么信赖保护一个结论，好，具有信赖保护。我们就确定呢，有这个原则在本案当中的适用，哦，具有信赖保护。那进一步我们要讲呢，那信赖保护的结果的效果是什么呢？哦，就是说在具体适用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呢，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哦，虽然说我平常讲那就讲一种，哦，不过我们分成两个一起来看。好，一个呢是就抽象，我们说在信赖保护原则的效果上，如果它的信赖基础呢是针对于 这个法规的部分好了，好，比方说呢，是对于法规的信赖保护。对于法规的信赖呢，我们有几种哦，有几种这个保障的方法哦，保护的方法。保护方法呢，大概有不外乎哦，有三种啊，三种。一种呢叫做存续的保障。好，等一下我们再讲什么叫存续保障啊。字面上的意义呢，就是说我还是维持你的权利啊，好，维持你的权利啊。比方说呢，我今天呢，在我信赖一个法规，好像刚刚我们讲到了，哎，年资可以并计嘛，好，年资可以并计。那结果呢，你可能把这个法规呢废止掉了，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变更，说不能并计年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什么叫做存续保障呢？好，就是说我让你这样可以并计的这个年资的这个权利呢持续下去，就算是法规已经废止掉了，我还是让你继续享有这个权利，存续保障。哦，或者是定在那个条文里面，就说呢，哦，在新法里面就规定说呢，哦，那在这个事情之前已经取得什么资格的人呢，我还是可以并计年资，这叫存续保障。再来是所谓的财产保障，哦，财产保障。什么叫财产保障？财产保障就是说呢，你可能我就把你的权利取消掉，为了整个法这个法秩序的一个这个稳定起见，我把你的整个权利都取消掉，但是我给你一些补偿，我给你一些补偿。那最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定好预定所谓的用定所谓的过渡期间，其实我们在解释上面就有看过。那其实过渡期间你要说它是一个独立的一种这个保障措施呢，其实也不见得啦，它顶多就是它可以看成是一种什么，可以看成是一种这个它可能用过渡期间的来存续权利，或者是来做财产保障都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算程序措施。但是我这边还是特别把它列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如果法规里面有定一个过渡期间，它就在考量什么，在考量信赖保护的问题，法规的一个过渡。比方说呢，在我们定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为了顾虑到说一些可能之前呢就已经取得权利的人，所以我们就故意说先定了说，啊，那你之前已经取得权利的人呢，我们在多久之内，可以让你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最常出现在什么，在组织变更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们第一堂课有提到过行政法人嘛，那行政法人法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最这个等于说遇到最大的阻力，应该是在原来这个机关里面的一些公务员。但因为公务员这些人呢，他可能会因为一个机关他行政法人化之后，他就丧失他的公务员的资格，那所以呢他就会反弹。那这些公务员人，这些人的公务员资格的确也应该要加以保障，因为他考进去他就期待说我就可以做公务员做到我退休嘛，哦，只要我没有犯错。所以呢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过渡期间。那这过渡期间怎么规定说呢，在行政法人这个法人化的比方说十年之内，或者几年五年之内，哦，那你公务员本身呢你可能就还是保有你公务员的身份，哦，那如果你这中间退休的话，你还是就是公务员退休，应该享有权利都会给你，哦，但如果你五年之后呢，你可能就会丧失公务员的身份，所以五年之内你先想办法，哦，那这是一种保障的措施，二种保障的措施。那另外一种是对于所谓的这个行政行为，那我们这边就把它特定成，啊，对于行政处分的信赖保护。然后我们呢，因为一个行政处分，因为行政处分我们信赖的时候，我们对于行政处分的信赖，我们怎么保障？其实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对法规的信赖呢，其实很像，它主要呢也就是两种，就是存续保障和财产保障。这样讲当然很抽象，我们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呢，让大家知道。财产保障。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比方说我们对于一个行政处分信赖，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出国留学的例子，那我们如果要存续保障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例子呢？是说我就继续让你享有这个领补助款的一个权利，享有领补助款的权利，你还是继续留学，我给你这个留学生的资格，那你可以继续领。那什么叫财产保障？是我把你的这个资格还是取消掉了，我可能觉得你不符合资格，或者我觉得你我们因为情势的变更，国家财政的困难等等，我让你继续在那边，但是呢，你因为你出国总是会有一些花费嘛，那你因为这样安排，你可能会有一些损失，比方说你因为这样出国，你额外支出什么费用，哦，那你提前回国，你机票钱特别贵，那这部分呢，我会把你做一些补偿，哦，做一些补偿，哦，这财产保障的部分。好，那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具体上的个案里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例子呢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多。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哦、比方说呢，好像之前呢在总统官邸旁边不是有一个豪宅要盖起来，那时候就很多争议嘛。争议在哪？争议就是说，哎，这个旁边就是总统官邸啊，那会不会有一个国安上的顾虑？好、哦，会不会有国安上的顾虑？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我不要让建商呢在旁边可以盖。虽然说那时候已经准他盖，等于说建造已经核给他了。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我们事后可以不给他？哦，这是一个例子。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详细的讲。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像比方说那时候101哦，台北101大楼在盖的时候呢，它其实呢就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好像它好像是在那个飞机的航道上，所以当初发这个建造的时候可以让它盖这个580公尺，但其实到后来发现说你盖这么高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有一度呢，有一度就是要变更它的一个建筑执照，但后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就没有。那我们就先以前面那个例子来当做是一个我们讲解的一个案例好了。比方说呢，一个建商他拿到了一个这个信赖基础，什么样的信赖基础呢？比方说他拿到了一个建造，一个建造。一个建造执照，他拿到建造之后呢，他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去盖房子嘛，好、哦，去盖房子，建屋、哦，所以什么叫积极表现行为，就是建房子。有一个建商呢，我拿到建造之后，我去建屋，我、哦、建屋，好，那在现在职责保护这边呢，就看看说，哎，那你申请的时候，你有没有像这个119条这边所讲到的一些可能？比方说用诈欺胁迫的方式去取得啦，或者是你有没有提供 不实的资讯啊，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在这边说呢，它也符合信赖值得保护的要件。所以呢，当一个建商呢，他取得了一个什么，他取得了一个建筑执照、哦、建筑执照，我们知道其实你要盖房子要建筑执照，对不对？你要拆房子要拆除执照、哦、反正什么都要执照，然后你有一些东西要砸向执照、哦、那是一个 很多执照的过程。那你有执照、哦、就是一个信赖基础，那你根据这个执照呢，你去什么去做信赖表定，等于说你去这个拆房子，好，去拆房子，啊，这盖房子，好，盖完之后呢，那你信赖值得保护，所以这时候你就有信赖保护，哦，就具有信赖保护。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呢，你信赖保护的效果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是一个行政处分，因为建造本身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嘛，好，这我想应该大家慢慢就会熟悉了，一个行政处分。那你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你等于说你有信赖保护，好，那接下来的一个处理是怎么处理？我们说对行政处分的信赖保护有分成存续保障和财产保障，好，存续保障、财产保障。那什么时候会用存续保障？什么时候会用财产保障？我们讲更细一点好了。当我们就直接写在这边一样，我们就写在这边，因为等一下这边要举例。什么时候会用存续保障？就是当我们呢，我们看到一个信赖保护的一个结果之后呢，其实我们不会这么快就做出一个评价，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我们会比较说呢，到底公益、哦、公共利益和信赖保护呢，哪一个比较大？如果我们用存续保障的话，表示信赖利益小于公共利益，啊、哦，这个公共利益呢小于信赖利益，抱歉，就信赖利益比较大的时候，那我们再慢慢讲，大家就会明白。还有用财产保障呢，基本上是当这个公益呢大于信赖利益的时候。所以呢，在我们刚刚讲到建筑执照这个例子呢，在行政处分的信赖上面，我们也会做存续保障跟财产保障之间的一个比较，到底要用哪一个。这时候呢，就牵扯到说，到底呢我让你建房子的这个利益，让你建房子的利益比较大，还是说呢，我公益的保障比较大？就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总统官邸旁边我们建房子的例子好了，在总统房间你要建一个什么？要建一个豪宅，好，建一个豪宅。对于这个你本身的信赖利益，那你就是这栋房子的一个利益嘛，好，这栋房子可能出售哦，可能说预售等等的一个利益。那就公益的考量是什么？公益的话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考量。好，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这时候呢，当我们确定一个人他有信赖保护之后，我们就去衡量说他这个信赖保护呢跟公益之间哪一个去碰撞，看哪一个赢。假设说呢是信赖保护赢了，好，我们假设我们就在这个案当中，我们发现说其实就要看到总统官邸，但是看到一点点而已，根本就不会构成国安上的太大的影响，可能只能看到马小九的头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这个其实对国家元首不会有太多的侵害。好，结论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让他继续盖，叫存续保障。那如果是存续保障，它是怎么样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维持建造，啊，维持建造，就把建造呢留下来，好，留下来，让它继续盖。 那是最，那当时你最喜欢的结果嘛？因为到打到后来，反正呢，我跟之前都完全一样，哦，完全一样。那等于说你行政机关就不能够动我这个建造，不能够以呢，哦，这个因为我可以看到总统官邸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可以看到马小九的家，哦，然后我就可以把我拆掉，就这个理由就没办法再用了。好，那至于说如果是财产保障的结果是怎么样？比方说呢，哎，我看到你设计图之后才发，惊觉说啊，原来呢你盖好之后啊，上面只要老公呢派一个枪手啊，里面官邸任何人都会被干掉，哇，那当然是一个公益危害非常非常重大。那这时候呢，我就不能让你继续盖，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我就要废弃你的建造。我们先不讲是撤销或废止，我们讲废弃，把你的建造呢废弃掉。不能够有这个建造，但是呢，对人民而言呢，哦，你把我建造废弃，当初是明明你发给我的啊，后来你又说我这个建造有问题，又把我拿掉，那这样我怎么去，哦，我的损失怎么办啊，哦？我损失怎么办？但是呢，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处理方式，叫做损失补偿，哦，给你一个损失补偿，哦，损失补偿。好，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你构成特别牺牲，哦，那就会有一个可能的损失补偿嘛。好，哦，损失补偿。那这时候呢，我把你的这个建造废弃，对你来讲，你可能是一个特别牺牲，哦，因为为了公益呢，你做了一个比别人还要多的牺牲，你要把你原来这个地基全部都打掉，哦，那这部分就是一个要损失补偿，要给你损失补偿。像之前，哦，在总统府的后面，哦，本来要盖一栋很高的楼，那大家知道总统府的一个形状。但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中间有一个高起来的，但是这样子一个建筑物，有个塔楼，有个塔楼。那当然塔楼上面是听说很恐怖的地方，听说就是没有什么人敢上去，因为很多故事，很多传说在里面。那很多人，但是有些像那时候有认识的同胞想要去创造一下传说，就想要爬上去看一下。那此风是不可长，然后不要做这种事情。那那时候呢，本来在这个有个建商要盖栋房子，他是要盖，他盖出来的结果会这边会多一个这样子，哦，会多一个楼，哦，等于说会让总统府整个景观呢，哦，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一个影响。后来好像也没有盖成，哦，也没有盖成。那当时呢很有趣哦，当时呢这个在提出这个这样，等于说这个东西建报之后啊，就有一些人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哎，那到这个建造到底要不要废掉，要不要给他拿掉？那时候就提出很多理由，就是支持要把建造拿掉的人呢，理由呢有两个，哦，那两个理由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一个当然是景观哦，景观这部分是最普遍的理由。那另外一个理由是报道写的，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还写在副刊、正刊都有。他写说呢，因为有些男生哦，他是看到他，因为有些男生可能需要一个象征哦，就是看到之后觉得自己才有那个雄风，所以他看到这个总统府这个建筑物，他认为是一个，就是看到是他的一个象征这样。结果后来发现这个象征被破坏掉了，就心情呢就非常郁闷，就去看忧郁症的医生，而得忧郁症这样子。哦，这事情是真的哦，是真的，那很多人忧郁症，因为男生看到那个就觉得说好像被人家比过去了这样子哦，就心里就受到了创伤哦，所以呢就说这个部分一定要废掉哦，一定要废掉。当然如果这个东西来跟公益，这个如果当时是一个公益的话，你要跟他的这个信贷利益哦做比较，恐怕就会比较这个比较难一点。但如果说你是把整个国家的形象哦拿出来这个炒的话呢，就很难讲，对不对？比方说，那个总统府怎么会后面看起来那么杂乱？哦，那是不是禁建区等等？哦，那这部分当然就会，这个公益的含金量呢，哦，当然就比较高，哦，就比较高。那说到这个，比方说像，我不知道大家在各个风景区有没有看过一种产品，它就是做的像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它只是比较小的，哦，比较小的护照，绿色的，然后这个格式呢跟中华民国护照都很像，哦，还有加注台湾两个字，哦，就是做的几乎都一样，只是 size 小了一点，但里面是一个保险套啦，哦，保险套。那时候外交部的人在这个风景区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生气啊，有辱中华民国的国格啊，哦，就来人家问我说呢，这有没有什么任何构成任何法律的违反？我，哦，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任何构成任何法律的违反？我做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后面里面包保险套，哦，这样有没有构成这个哦国徽啦？哦，国徽啦，有些人说是党徽啦，啊，里面如果包了一个保险套这种东西，那我们有一个条例，有一个条文，有一部法叫做《国旗》，然后《国旗国徽什么什么的条例》，哦，大家可以查一下。哦，我们现在有些那个查过之后就忘记了。他就说呢，这个你对于国旗国徽哦，啊，你不能够做不庄重的使用啊，不庄严的使用，不庄重的使用。那什么叫做不庄重或不庄严的使用？哦， 这很有趣。那你说呢？你装这个东西，你说这是装很庄重，这很重要啊，跟人类生育有关，多么神圣，多么的尊严，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好，所以在我们就是说，在实际上个案里面，你说假设说你当时已经发给那个这个保险套厂商，已经给他一个贩卖的许可的时候，那你要废掉，对不对？你可能事后要把这个执照废弃掉。那你用的理由，你就要有公益的理由。好，要有公益上的理由才能够压过他的信赖保护。那这公益上的理由，假设你就讲说，哦，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啊这些东西，那可能是不够的，哦，可能是不够的。好，所以在具体个案上去衡量所谓的信赖保护的时候呢，其实哦，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利害的这个取舍。尤其在实务上面，这种利害取舍不会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么的简单，然后就只是单单纯纯就只是一个建商的利益和什么国安哦，通常不会那么简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其中一个这个规定哦，一个例题哦，看到讲义的110页，好，110页的第6题，好，第6题。这个非常典型的，他说呢，这个某甲呢，哦，就某笔的土地啊，哦，申请建筑执照，那经过乙机关呢，就发给了建筑执照，但是因为申请建筑的地点呢，早已经被国防部会同内政部啊列为军事禁建这个管制区，那乙机关呢，在某甲施工一段时间之后啊，哦，就发现有违物之处，依职权裁量后认定呢，这个申请地点呢在军事管制区的禁建范围之内，如果准予建筑呢，将影响军事机关执行作业及军事设施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哦，远较呢某甲的信赖利益为重，哦，就同时呢通知这个某甲暂时停工新建，某甲不服提起诉愿，问说呢，现在保护原则异议构成要建立法律效果如何？好，那本案当中呢，怎么这个本案呢，要怎么适用在我们刚刚的个案里面？其实跟我刚刚举的例子几乎一模一样，哦，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都有一个信赖主义的建造。一个建造，那最后有没有建筑？有在建筑嘛？对不对？建筑，那现在是不是值得保护？其实本案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所以这时候呢，最后转成我们知道有一部法叫做要塞堡垒地带法。好，要塞堡垒地带法就是说呢，是管这个军事这个禁建区的啦。那在禁建区里面，它分第一区、第二区。那第一区里面呢，基本上是不太能够建筑的。那比方说这个案例里面，如果它是在一个禁建区里面去建的话，那其实很明显，好，其实很明显的，到后来呢，它的一个供应呢，很可能就会强过什么，就会强过它的一个这个信赖保护的利益，所以最有可能都是会走向这个财产保障这一条路，哦，财产保障这条路。那在实际上来讲，其实在实务上面也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哦，就盖在军事禁建区，但是当初呢在审核这个建造的时候没有发现就合了，啊，合了之后呢，当然你要造成人家的损失呢，哦，你最后如果真的把人家执照撤销，你还是得给人家一些金钱上的一些弥补，哦，一些弥补。那在我们的这些军事基地，哦，有时候有时候很莫名其妙啦，像之前有一个案例，哦，但去年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外国人，哦，他在台湾工作，哦，台湾有工作证都合法，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阶的一个工作，他很喜欢到处摄影，哦，所以就跑到处摄影，到尤其是他跑到一个地方去呢，看到一个废弃，他说他自己在陈述里面说他是到一个废弃的军营里面，哦，废弃的军营。他说废弃，我看到照片之后，我真的觉得那应该是废弃的军营了。为什么？就是那个军营那个墙，哦，就是那个围墙都已经残破不堪了。然后呢，上面有铁丝网都已经锈到，都已经就是你用手一弄它就掉。那人家就问他说：“你怎么进去的？啊，既然是军营，它有围墙，怎么进去的？”他说：“我把那个铁丝网一推，它就倒了，就进去了。哦，也没有人，里面都好像看起来没有人的样子。”我就废墟啦，哦，什么都没有了，就突然跳出两个阿兵哥说他跑进了军事要塞里面，好，哦，被他抓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废弃营区太多，那两个阿兵哥其实不是驻守在那边，是在那边打扫的，就是因为废弃那边总是会被人家叮嘛，或养蚊子什么，所以定期呢可能一两个月就来打扫一次，然后就把这个人抓到了。那抓到之后他也非常合作，哦，就把照相机就交出去，哦，甚至呢那两个人其实也没有要真的要抓他，只是暗自进监区，他就自己跑去，哦，去军事单位，自己就说，哦，我跑到军事这个境界就拍很多照片，我不想给你 trouble， 所以我自己来自首，哦，自己来自首，就是说这个我被哪两个人看，他名字是什么，那我去那边照什么照片我都坦白的交代。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怎么样，就是说一个问题，我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说呢，为什么你的军事基地，哦，会搞得跟废墟一样，哦，废墟一样，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进去拍照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部分就违反什么要塞堡垒地带法。那回到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因为我们的现在很多军事营区，因为整个军队在裁减啊，所以呢很多军事营区是废弃的状态，好，哦，就空置营舍，好，哦，空置，好，哦，就空空的放置，就养蚊子的意思啊，蚊子馆啊， 那红色银色非常的多，那红色银色一多呢，所以在核发建造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认定上的一些模糊地带，比方说这是红色银色，那可能废弃，他可能后来通报给这个比方说地方政府的时候，他就误以为那个部分已经没有什么，就已经没有军队驻扎，所以他就没有他的一个机密性，所以呢也就给他执照。他给执照之后才发现说那个地方的一个驻点并没有撤掉，并没有撤掉，那只是一个暂时可能没有人在那边驻守而已。好，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产生像我们类似这样一个这个证照的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在我们实务上还蛮常见，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理解的例子。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行政法原理原则的这些问题来，那所以呢，现在保护原则呢，我们回到讲义的就是七页，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现在保护原则呢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八条的后段，它主要是规定呢，行政行为应该保障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这是所谓的一个明文规定。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件事情，现在保护原则呢，就算没有法律的一个明文规定，它也是同样会适用，就跟比例原则一样，不带法律明文规定的，所以就算是法律它没有一个明确明文的规定，你也不能够说因为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就没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所以呢，在这个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的信赖保护呢，也是有它适用的余地。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一个例题，我们比较早一点点的一个例题，我们可以看讲义的111页的第七题，关于信赖保护的一个案例。它这边呢，其实就在讲什么？就在讲说呢，在行政程序法的详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不去看这第八题啊，抱歉啊，111页第八，因为七八题两个连在一起看到第八题就是有关全序部的一个函，是有关于呢这个任任公职的这个比序条例的问题。那原处分机关呢，我们就直接看最后面倒数第二行后面后段这里就好。原处分机关呢认为行政程序法是1990年1月1号施行。那本案呢，可能在是民国84年，所以你就不适用。那这部分到底对不对？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会采取是比较仍然可以去适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那现在大家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去创设一个争点啦。就是说这个像我们上次提到过有关于这个时效的部分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那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理解力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分成肯定说、否定说嘛。到底它有没有适用？肯定可以适用。适用说不适用说，那适用说的理由是什么？适用说的理由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理原则，所以呢，行政程序法第八条的规定只是把它立示出来而已，并不是一个这个有明文规定才能够当作是一个请求的一个依据。好，那否定说当然就不适用说的话，当然就是从字面上、从文意上或从这个条文的一个先后来看，当然最后我们会比较采取的是这个适用说的立场，适用说的立场。那这样问题应该是不会再考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可能大家要有。好，那回到讲义的97页，他说信赖保护原则呢，刚刚把这个东西看完，我们信赖保护原则呢是以法治国家呢法安定性原则呢为它的依据，也是属于宪法层次的原则，是指人民呢因为信赖特定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的时候，那原则上不能够因为事后行政行为的变更影响其既得的权益，遭受呢不可预见的损害。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啊，你已经做了，就行政机关你动见观瞻，就君子之得风啦，所以你看到这个或者是跟明月一样，你看到就很容易看得到。那你信赖这个行为之后呢，你就不能够随便变更，你一旦变更的话，你造成人家的损害呢，这个部分你就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方式呢，不外乎仍然保留人家的权利，或者是说呢，你就给他一些补偿，给他一些补偿。那三个要件分别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信赖基础啊、信赖表现啊、信赖值得保护。那这些呢，我们刚刚都已经看过。那最后的效果呢，是主要分成存续和这个财产保障，财产保障那部分呢，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看过，就不再赘述。那这里有最底下这边有个注意事项，大家请看，请参照一下，可以连接一下我们上次讲到行政法的法源。我们有讲到一个东西呢，叫做行政规则。那行政规则呢，基本上是一个对于什么？对于这个行政机关内部生效的一种规则。内部生效，它没有法律授权，对行政机关内部生效。但在例外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基于可能平等原则、可能信赖保护原则、可能诚信原则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呢，可能会对外什么？对外产生一定的这个法律效果。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那到底行政规则呢，如果我们信赖的是行政规则， 可不可以做一个信赖基础？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一个98页。他说呢，行政规则呢，哈，尽量它，是只有对内生效，不生信赖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具有间接外部效力的这个行政规则，哈，比方说像解释性或采量性的行政规则，或者是公务员的规章呢，有影响到公务员的权益，仍然会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好，所以信赖保护原则原则上来讲，它会适用在什么地方？适用在于会对人民发生法律这个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好，一定效果的这种行政规则。那这种效果呢，可能都是一些间接的效果了，哦，间接的效果，或者是有一些公务员的内规呢，可能会对它呢产生影响的。那这部分呢，也会有这个信赖保护原则的这个适用，好的适用，就尤其对公务员个人的权利有关的。那召集公务员本身呢，他的机关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方面的规则，哦，这个我一向都很羡慕这个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因为实在是很好。因为每次呢，有一些为了一些一个标案或什么的，到行政机关去，像那天我到行政机关去呢，去做一些 presentation， 那就听到就在会前，大家就是我还在那边准备嘛，就所以让我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因为通常那个公务机关的隔音都不是很好，虽然隔壁房间在聊天，我都听到他讲什么，就讲说，哎呀，28连假4天啊，但我假好多哦，我假好多都放不完，所以呢，我要再请，所以这下礼拜都不会来哦，我好羡慕。然后呢，说啊，知道吗？那打卡，啊，怎么样？他就花了半个小时，因为我在等了半个小时，他半个小时呢，有一半的时间在聊他们那个连假四天怎么样变成连假7天，怎么样刷国旅卡，去哪个饭店买个面包，然后就可以当隔夜这样子，就可以把16000块都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呢，另外一半的时间就在讨论说，怎么样在8点59分59秒的时候正好刷到卡。好，就好像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跑？因为那个机关在微风附近，他说，哎，从微风那边要怎么跑？然后从哪个路线这样切进来？正好就是59分59秒。哦，然后说，哇，这好厉害！那9点00分算不算？哦，9点59分算不算迟到？好像他说，有人就说不算了，说算，反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真的是蛮幸福的，哦，蛮幸福的。然后呢，弄完之后，我也是我简报完，他们就也是一样跟大家讲了，就撑到哦，就撑到晚一点。好，哦，像他们就虽然说我们已经简报完了，我们也走了，但是我就看他们还坐在那边，因为呢那时候离中午呢已经很近了。如果是中午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便当可以吃，然后中午就不用再买了。哦，所以公共机关真的是有时候不错了。当然，讲的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至少看到一些，说我还蛮羡慕的哦，这样的生活非常的惬意，哈，哦，非常的惬意，大家。只是先劝大家，就是大家如果以后当公务员的话，不要太快就变这样子，不然的话会老得很快，会老得很快。因为我看到那些在聊天的人，就是有些人大没有大我多少，但是都看起来都已经比我大很多了。因为安逸的日子过太久了，人就会开始老。哦，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好，那看到我们讲义98页，我刚刚已经看过释字第525号解释，525号解释，那529号解释呢？这个部分我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就不太需要讲。那589号解释呢，其实也是进一步去延伸了有关于这个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他说呢，这个受规范的对象如果已经在法规范施行而产生信赖基础的这个存续期间之内，对构成信赖要件的事实呢，有客观上具体表现的行为，而且有具体这个值得保护的利益，就应该说信赖保护原则的保障。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信赖保护原则的三个要件，好，把它陈述出来。那至于说呢，要如何保障信赖利益，哈，是要采取一个减轻或避免损害，或者是避免影响其依法取得法律上地位的一个方法，哦，必须要衡酌法秩序呢所这个变动啊，所以追求的一个政策目的、国家财政负担等公益因素和信赖的一个轻重，信赖所依据的基础法规它表现的意义呢和价值为合理的一个规定。好，换句话说呢，到底呢你要采取一个存续或者财产保障，你要衡量的因素非常的多，除了个案上的信赖保护的一个含金量的高低之外，你要考量到国家财政的负担的可能。好，好，那再来是，如果信赖利益呢所依据的这个基础法规上的作用不是只有在保障私人利益，哦，它还有保障所谓的实现公益的目的，是因为该基础法规的变动所涉及的这个信赖保护呢，就应该要给予强化，避免其受到损害，才能够呢使该基础法规所欲实现的公益目的呢得以确保。哦，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论证你的这个信赖保护，你有信赖保护的时候，假设说啊，你可以把你的信赖跟公益，啊，连接在一起，那这时候呢，你的信赖呢就会有加强保护的可能。哦，像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建造的案子，你很难啊把建造呢跟公益呢可能连接在一起。但如果你建筑这个东西，假设说，比方说你今天呢你在龙母旁边要建一个房，可能影响到龙母的景观，那这时候呢， 可能公益跟你是做对抗，因为你本身是你的私益嘛，你建商的一个要卖房子的私益，对抗一个这个国家门面，这样子的一个公益。但假设说你今天建的房子不是普通的房子，你是一个社会住宅，哦，是一个社会住宅，那这时候你的公益这边呢，你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沾一些光啊。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私益呢跟公益呢结合在一起，那这时候这个你要跟人家做对抗的时候，要跟公益做对抗的时候呢，在我们的589号解释最后有讲这个部分呢，你的信贷利益呢可以要加强保护，才能够达到比方说国民住宅等等，哦，这些相关的法律所要实现的目的，哦，这589号解释讲的是这个。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信贷保护原则，好，哦，信贷保护原则。那除了信贷保护原则之外呢，另外一个在行政法上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呢，是我们在讲义的99页这里所谈到的，所谓不当连结啊，哦，禁止原则，哦，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呢，跟比例原则有一点点像，哦，但是又有点这个差异性。那不当连结禁止原则，我们先看它基础条文的规定好了，哦，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100页啊，100页，它主要的规定是规定在两个，就是明文的部分，哦，大家可以看它并没有规定在我们的行政这个程序法第4条到第10条这几个行政法的原理原则的基础规定当中。好，那其实呢，如果大家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政程序法4条到第10条都是有关于行政这个法上的原理原则的规定。那在早期呢，行政程序法刚刚就是90年刚刚公布没多久，其实很多律师呢对这部法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在写状的时候，哦，他们都是把第4条第10条全部都引一次，就是一份书状，好，所以一份书状，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懂嘛，所以就第4条从依法行政原则一路啊引到裁量原则，有利不利一体注意原则、比例原则、信贷保护，都引一次，好，一份书状就完成。那到现在呢，我都还看过这样的状子，好，最近我还看过一份呢，一个老律师啊，可能从来不知道行政程序法是什么东西，连程序法的程啊都写错了，哦，程序法的程成成功的程，哦，然后呢？大家现在有没有看过书状是用手写的？哦，然后书状是用手写的。好，我想这个律师应该要退休了啦，好，不要再这样子，好，不要再这样害人了。那用手写的程序，然后那就是把原理的全部都引一次，然后说呢，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全部都按这些原则，哦，就完成一份书状。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其实它并不一定是规定在我们的第4条到第10条了，像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它就没有规定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条文里面。而且很多行政法上的一个不成文的原理原则，它也没有明文化，但是它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比例原则、信贷保护原则以及裁量原则等等。好，那我们看一下，在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这个部分，它是规定在行政程序法的94条，还有130条第1项第3款。那94条的规定是规定什么？是规定行政处分的付款。好，我们先可以先注记一下处分的付款。好，等一下我们带大家稍微看到一下什么叫做处分的付款。好，当然详细的部分我们之后会再做完整的介绍。好，另外一个是规定在行政契约的部分。好，行政契约在这个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第137条的第1项，好，第3款，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行政，所谓的那个94条这个部分，行政处分付款的部分，它怎么规定？它说呢，前条的付款呢，哈，不能够违背行政处分的目的，并且应该呢与该处分之目的呢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哦，合理正当合理之关联。好，137条第1项第3款呢，其实它的这个规定呢也很有趣，我们看一下，他说呢，行政机关与人民缔结行政契约互负给付义务者，应该符合下列各款之规定啊。第3款规定是说啊，这个人民之给付呢，与行政机关之给付呢，应相当，并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哦，具有正当，所以正当合理的关联呢，变成是一个什么？现在这个所谓的正当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一个判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哦，一个因素。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哦，这个所谓的信赖现在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哦？好，我们就先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哦，我们分别呢，哦，就以行政处分的付款，还有呢行政契约，我来当做一个事例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呢，它在那个德文里面它叫 Kopplungsverbot，Kopplung 就是这个连结，哦，连结的这个意思啊，那 Verbot 就是禁止。好，我们先讲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呢，今天我们的市政府啊，和我们的一个比方说甲公司，某甲这个公司之间呢，好，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这个营运契约，好，公车的营运契约，比方说这个甲公司呢先向市政府呢提出了一个营运的申请，那营运申请呢你要检具你的营运计划等等，营运的申请， 那后来呢，市政府呢也就根据他这个营运申请呢，经过审核之后，好，他核发给他了一个这个行车这个所谓的公车的营运执照，我们讲公车营运执照。大家知道公车在路上跑，其实一定要有执照的，不是说你今天随便都可以有，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野鸡车这种东西啦。那什么叫野鸡车呢？就是没有经过核准，没有拿到营运执照，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会是有问题。所以像以前的统联啊，统联其实以前很这个比较早期，它也是野鸡车嘛，都没有执照，都没有执照。那这些客运业者后来当然慢慢都合法化了，都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好，那在一个营运的这个执照里面呢，好，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行政处分的付款。我们的营运执照其实本身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处分，就是一个处分，就是处分。那什么叫做付款呢？就在行政处分，他给你一个营运执照，可能就是说给你一个函，给你一个证书，说你可以在比方说民国101年2月25号一直到这个民国的102年的这个2月24号之间呢，你都可以在比方说忠孝东路玩怎么转到一个某一个定点，那什么样的路线呢，为什么公车的这个营运的行为，当然你会注记说呢你的班次怎么样，那你的区间应该怎么做，你的营运时间可能都会有很详细的一个记载。那它的执照呢，但是它后面可能会注记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就假设它注记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注记呢是说你拿到执照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必须呢按月要缴交一个所谓的那个这个道路养护费。什么叫道路，为什么要付道路养护费，其实重点在于说，因为你这个公车这种大型的车辆一直在道路上面行走，其实对道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所以呢，我就会苛除你说，你既然你有那么多的大型车辆加入这个公车营运的行列，那势必对我的道路，对我的公共建设呢，会有一些相当程度的破坏。那为了让我这个破坏能够得到弥补，所以你每个月你会获利嘛？那你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你还要给我一些回馈嘛？给不是回馈，就是说你要给一个市政府的一些相对应的补偿嘛？让市政府不能说你赚钱，让社会大众帮你付钱，所以你要来帮我这个付道路养护费。第二个呢，第二个注记是什么？你必须要提供你的车厢来做我的公益广告之用，提供车厢为这个公益广告。做了这两个注记，那这两个注记可不可以？就是回归到我们的一个这个付款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先不管付款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什么它的合法性啊，它的一个容许性的问题，在一个执照里面，一个给你的处分里面呢，又多了两个东西啊，不管是限制也好，或者是多科于你的义务也好，这个就叫做行政处分的付款，叫行政处分的付款。所以这部分呢，就会落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93条以下的规定，好，那我们先不管说呢，付款到底概念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怎么样，我们先讲它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就好。好，那就定了这两个付款，好，那这两个付款呢，有没有违反什么原则？这部分的一个检视的重点就在所谓的不当连结，有没有不当连结？什么叫做不当连结？我们先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公车营运呢？要发执照，它的目的在哪里？同样，我们会回到之前我们讲过的，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那个建筑执照，这样一个建造发造的一个制度？建造发造制度呢，有它的一个公益考量，对不对？虽然说所有权人呢，你随便你都可以在你的土地上盖房子，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嘛，但是呢，在整个国家整体的考量底下，可能有都市设计，可能有这个相关的建筑规划，可能有公共安全等等的这个考量之下，我必须呢管制你，必须管制你。同样的呢，在这个公车营运执照的部分，也有这个问题啊。我有车辆，为什么不能跑到街上去？我为什么不能就自己营业？你为什么要限制我？那其实它有一个目的啦，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证照的管制？有准或不准的问题。目的呢，我们可以想见得到，我们就举其中几个。 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道路的它的使用频率或使用状况，大家可以想见嘛，就是说在一个都市里面，你的道路它能够承载多少车辆，一瞬间的车流可以有多少，其实呢是一个有固定，是有一个内含量，除非你道路不断的扩建，不然你现有的道路呢，其实你承载的一个量呢就是有限。所以呢，假设说你不断的开放一些大型车辆进入，或者你完全不管制大型车辆进入这个市场，或者是不断的开放车辆进来的话，其实呢，对整个交通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一个灾难。那当然有时候这个灾难是人为的啦，比方说像大家知道最近不是那个之前北韩的那个领导人走掉嘛，对，那个金先生走掉。那时候呢，其实我去东北的时候，他们是每个人都很讨厌金先生了。金先生为什么讨厌金先生？因为金先生每次到东北去，他很喜欢坐火车，对不对？他不敢坐飞机嘛。他坐火车呢，一定都从东北到北京。那经过东北的时候，他都会停留在哈尔滨这个城市。那停哈尔滨的时候，哈尔滨又分成北区和南区哦，北边和南边。他如果住在北边的话，北边整个都封起来；住南边，南边整个都封起来。那封起来就算了，对不对？那如果他封有是那种无预警的封，所以那时候就当地有一个律师跟我讲，他有一次开车。本来是就一个十分钟的路程，因为那位金先生来，所以呢就封了街，好，那封了之后呢，封了多久？封了4个小时，所以呢他车子也没办法动啊，每个人都在那边不能动啊，他下来走也不是啊，因为走你车丢在那边，万一到时候可以动了怎么办？所以一群人三四个小时，他非常的生气。他那公安呢，那边认识一些也是做这个警察方面工作，公安也非常堵拦。他说：“哇，每次那个人来呢，我都要站在那个雪冰天雪地里面，我站一整夜，要站岗，要保护他。然后那每个都讲说，谁要杀他，没有人要杀他了，就是他需要保护。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在那个对讲，因为警察都有对讲，公安都有对讲机嘛。所以呢，那个又是那个金先生来，所以里面就在骂说，那头那头猪又来了，怎么不走？猪还没死啊，猪还没走，猪还没死。他这段对话就被那个央视的记者就录下来。”就见报哦，那见报没有见在那个这个中央电视台那个中央新的新华社的报纸，它是见在那个当地的报纸，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然后就是当地的警察呢去公安去骂金正这个金先生是个猪这样子哦，那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差点引起一个外交风波，很有趣，很有趣。那就是这是有时候人为的问题啊，使用状况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道路品质维护，道路品质的维护其实跟道路使用状况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其实道路品质的维护也是其中的一项，它的目的在这里，因为大家知道大型车辆如果你完毫无管制的话，它可能一直在那边跑，整个道路品质一定是坑坑巴巴，一定坑坑巴巴。那这两个目的呢，好，我们就去看，我们就看看这个不当年的禁止原则是怎么操作的。这两个附记等于说我们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甲公司呢必须要承担的另外两项义务，对不对？另外两项义务。那在不当年的禁止原则它的一个要求底下是这样子，他说呢，你要人民呢承担他本来没有的义务是可以的，不是不行，但是呢你必须呢要跟你本来这个行政的目的呢有正当合理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要让甲公司呢在个案当中承担他所不应该承担的，或者本来没有要承担的一些义务，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去说，你要多承担呢，必须跟你这个主要的行政行为呢，必须要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关联性。所以呢，我们去检视一下，按月要缴交道路养护费用，跟整个发照制度的一个行政目的有没有关联性？好像是有比较有关联性，对不对？比方说呢，可以连接到什么这个地方？念到第二个，因为要维护道路品质嘛，那你给道路养护费是足以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去让道路品质呢得到一定程度的确保。当然如果是专款专用的话，那如果没有进到人家口袋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连结，一个正当的连结。当然呢，符合正当连结，应这个正当连结是不是符合其他的一个要件呢，还要去检视。比方说如果道路养护费一个月给他收100万，可能就会有比例原则的问题，但是不过是另外的一个部分，我们就先切开来，但是如果说单纯的只是收取这个道路养护费，数额也是很合理的，各方面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基本上还是就应该是可以去允许他做这样的一个附记。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个附记的时候，似乎跟我们的行政目的呢就有一些断裂。对，断裂。你说提供车厢这个广告呢，跟道路使用状况以及道路品质的维护似乎沾不上边。 好、哦，似乎沾不上边。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呢就发作了。怎么样发作？就是在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提供这个车厢广告，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人民的给付。但这个给付呢，跟你这个整个公车执照的一个营运，哈、哦，一个营运执照发给的目的呢，是没有一个正当连结的，好、哦，没有正当连结的。既然没有正当连结，我们就称它叫做一个不当连结，好、哦，不当连结。既然是不当连结，就不能够做，哦，就不能够做。所以这是在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它是主要审查像这样的东西。当人民呢要额外再支出一个给付的时候，那这个给付呢，因为我们一个预设的是哦，国家机关可能会借由什么？可能会借由一些公权力的形式，向人民凹东西啊，哦，向人民凹东西。像比方说呢，国家在行使公权，它在合照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就会加一些什么？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苛捐杂税在里面。那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我们没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这个管控的话，我们可以想见哦，会不会今天甲公司要申请这个营运执照，市政府他除了什么养护费啊，除了公益广告，又要跟你讲说，哦，我们现在市政府我们在所辖的地方呢，很多儿童啊吃不起营养午餐，哦，所以你是不是也提供哦，爱乐提供这个200万元呢，作为营养午餐这个费用之用，哦，然后呢，看哎，我们交通状况啊，好像不是很好，所以要多一点警车来协助，所以呢，你每年要提供给我们2辆警车啊，我来作为这个维护交通安全之用，哦，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会不断的出现，它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要用不当连结禁止原则来做一个管控。那为什么会讲到行政这个处分的付款和行政契约哦？在行政契约会怎么表现？我们有同样的例子呢，可以转换成是行政契约，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刚刚看到这例子呢，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付款的例子。那我们把例子换一下，哦，一样，同样的一件事，市政府呢，他要发一个营运执照给甲公司，他可以改另外一个形，他除了用甲公司申请，然后呢由这个市政府的核发执照加付款的一个行政之外，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这方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市政府呢跟甲公司呢坐下来，我们签一个行政契约，我们签一个行政契约。这个行政契约怎么约定呢？哦，约定就是市政府这里呢，我核发给你哦，依照约定，我给你一个执照，我给你一个公车营运执照。那甲公司你要付出什么呢？甲公司付出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甲公司呢他也要给付，他给付什么呢？第一个，哦，道路养护费一样，哦，你就把自己那个把字呢就减省一些了，哦，按月给付，哦，这个道路养护费。同样的呢，他也要提供什么？提供车厢广告。就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部分呢？为什么要一路的追杀到我们的行政契约？因为呢，假设我们不让这个市政府呢用付款的方式，我们用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方式呢，把他的一些可能这个征收一些苛捐杂税或一些不利的一些东西呢的一部分把它拿掉，除了这个，如果你只挡那个部分，其实政府可以转一个弯。我说呢，好，那我不要用付款，我跟甲公司之间呢，我们签一个行政契约，约定的就是有我这边给他执照，他每个月自愿的，哦，自己愿意给一个对待给付，除了道路养护费之外，还有车厢广告，比方说他帮我们所讲的，哦，按月提供什么午餐、营养午餐的费用等等，哦，就做这样的一个承诺，哦，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样的一个初衷，我们不希望呢市政府借由什么？借由各种可能的方式呢，让人民这边呢，啊，负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过重的义务。好，哦，所以呢，这部分我们用什么？137条的第一项第三款，我们说呢，这个部分依照我们的137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一样哦，是违反什么？不当连结禁止原则。所以这个不行，哦，不可以。那这里呢，我们当然其实再可以写一下，哦，依照我们的94条，哦， 就是4条行政处分付款里面的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在同时在我们的行政处分的付款和这个行政契约里面呢，都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一个约定，好，这样的一个规定嘛，好，其实其来有字，好，因为呢，这两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你可以用付款去做的事情呢，其实用行政契约呢都可以做，好，都可以做，所以呢，我们尽量呢把行政机关它的一个可能会逃遁或逃匿的一个途径呢，全部把它消灭掉，好，所以透过这样的立法呢，所以为什么会立在这个94条和137条第一项第三款里面，它其来是有字的，好，其来有字，那。在实务上面呢，其实哪一种状况比较多？你说行政机关会比较喜欢用付款，还是比较喜欢用行政契约的方式？哦，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可以先跟大家讲答案。那两个可以选的时候呢，其实行政机关会比较倾向于用行政契约或用切结书的方式啊。哦，其实用切结书的方式，比方说呢，一样的哈，一个可能这个行政契约关系，但是呢，甲公司呢答应要什么道路两户费或这个提供车厢广告呢，他可能就用另外的切结书说，我切结我提供给你车厢广告，我切结提供给你一个什么这个按约提供给你一些两户费，那这个切结书呢其实也都是行政契约的性质，叫单物的行政契约，这我们之后会讲单方面的行政契约，那这种单方面的行政契约呢也会有什么，也会逃不过我们130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审查，我们就希望呢，借有各种可能的方式，我们不让行政机关呢使人民负担了过重的义务或不应该要负担的义务。好，这是在我们看到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这个部分，好，可以这个最著名的其中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100页，好，的中间这一段，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条有一个规定，好，这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有关于你在换照的时候，啊，在换照的时候，如果你换行照的时候，好，假设说呢，你这个车辆呢，你有一些这个罚款没有缴，我就不给你换，好，就不给你换。那这个部分呢，会不会有问题？其实同样的会有问题。我们行照的目的是什么？哦，行照的目的呢，其实是这个为了要确保一个车辆的堪用状态。哦，这边也写一下好了。好，好，说车辆有个行照，哦，它的目的在哪里？是确保车辆的堪用。堪用，哦，那当然堪用是讲的比较保守了，应该说车辆保持在一个相当的状态，哦，相当的状态不是就能只要开就好，哦，那其实你要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安全的考量，哦，至少可以安全行驶，哦，安全。那罚还的目的是什么？哦，罚还的目的其实在于说呢，是这个要制裁啊，哦，制裁一个过去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哦，制裁。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手段，你用罚锾的手段呢，哦，用这个等于说用扣这个行照的手段，哦，等于说你用把这个扣住的手段呢，来达到什么？来达到这个罚锾的这个目的，哦，其实这也是一个什么不当连结。哦，不当连结，应该这样讲。我们如果从以这个行照的一个目的来出发的话，其实罚锾呢跟它是两个轨道不同的事情，哦，是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你用什么？你用行照不罚，好，来当做是一个什么？你或者说你用要求罚锾要缴交呢，来当做是行照要不要发的一个这个方式，其实呢也是一样。哦，我们说这两个目的完全不同，好，完全不同。你用任何一个东西来当做手段来完成另外一个东西呢，其实都是不当连结。比方说，你用罚锾来当做这个行照的一个这个手段，其实呢是有问题的。换言之呢，你用行照来当做是你要逼人家缴罚锾的手段呢，也会有问题。好，哦，也会有问题，因为两者之间的行政目的呢完全不同。哦，像我们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是没有特别去把这个车厢广告的一个目的讲出来，但车厢广告的目的显然呢会跟我们整个所谓的维持道路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发行车的一个营运指导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两个完全目的不同的东西呢，你把它都在一起，哦，用其中一个呢当作是另外一个完成的手段，就会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问题。好，哦，这是我们讲到不当连结的时候呢一个很显著的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就算是把它定在法律里面， 那不当面禁止原则呢，也是一个宪法上的原则啦。好、哦，就是说在违宪审查的时候呢，恐怕也会有疑义，好、哦，也会有疑义。所以就算是他已经有这个法律的明文规定，那也不见得呢，他就一定会逃得过这个合宪性的一个检验。好、哦，好，当然我们。这个最后可能还是回归到比例原则的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不当连禁止原则其实跟比例原则也是一个很密切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看到100页最底下这里99年判至451号的一个判决，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是有关于原住民这个就业代金的一个案例。他说呢，有关于采购法的主要规定呢，是在关于有关这个投标啊、审标、举标的事项，那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的一个工作的保障呢，是有关于我们说政府的执行保障弱势原住民的宪法政策，在原住民工作权保障法制定之前呢，好、哦，于政府采购法98条呢有规定要应用这个禁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好、哦，那等等，它是跟基于所谓的国家整体利益考量的立法政策，南据认为呢有不当连结这个原的一个禁止的原则了。那这问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当初我们在采购法里面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部法呢叫做这个原住民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保障法哦，并没有那个这个条文的规定。后来呢，所以我就直接在政府采购法的98条里面规定说，你只要是依照政府采购法呢得标的厂商呢，你就要禁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那这时候呢，就因为有些厂商呢就被开除了原住民就业代金，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哦，就很不服气啊，他就去争讼。那争讼的很多理由里面，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我们政府采购法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个要。确保一个采购的公平、公开、公正嘛，那跟原住民就业代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它拉进来？好、哦，但是呢，在行政法院的立场，他会觉得说呢，一码归一码，好、哦，一码归一码。其实这个案例里面，为什么它不会发生这个不当年禁止原则的一个问题？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说，行政机关并没有把什么，并没有把原住民就业代金的科出来当成是一个要完成所谓的政府采购法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并没有哦，并没有。那他这边是分开苛征的哦，就是说你得标归得标哦，得标我还是让你做，只是你得标之后你就符合了一定的要件，我就要给你苛除一个原住民就业代金，就这样子而已。他并没有像我们刚刚黑板上所讲的例子哦，就是说你这个得标之后，我再另外的给你一个义务，不是？他在条文里面呢，他就是基于不同的这个目的，他等于说在独立的给你一个义务，这当然会有一点点不好分呐、啊，哦，不好分，就是说，那为什么会在一个采购法里面，哦，会有一个跟采购法的目的呢，不是那么相同的一个条文，哦，不是那么相同的目的的条文，但是在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里面，他认为说啊，对照我们之后又有一个原住民族就业的保障法，所以呢，哦，那是两个不同的法作用在你身上，哦，作用在你身上，两个呢都有依据，哦，当然呢。其实啊，就我的观点来看啊，如果你现在目前没有假设说没有这个原住民工作权保障法，只有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法里面做这样的一个规定哦，就是说让投标厂商呢负担这样的义务，说是不是完全没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适用？恐怕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哦，恐怕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为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把它改换一下，比方说呢，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好、哦，招标机关，然后这边是这个一个公司，好、哦，甲公司好了，然后呢，招标机关呢给他一个资格，让他可以变成是一个政府采购法的一个得标厂商，但是呢，形同他就给他两个一个付款，好、哦，就说你要缴纳原住民就业代金，只是差别在于说呢，在黑板上这个案例里面，要他提供车厢广告，并没有一个法律的明文的依据，但如果说呢，你要他什么，要他这个。提供原住民就业代金或禁用一定比例原住民的，是有一个采购法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依据。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是用立法的方式呢？在立法者的这个层次，就违反了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哦，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哦，但是行政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是没有的。哦，这边也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哦，那其实他这个立法者认为没有呢，不是这个行政法院认为没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应该是在后面已经有一个新的原住民族就业的这个保障法的规定。所以现在目前科处原住民就业代金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依它的法源依据呢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哦，这个原住民族工作权就业就工作权保障法的规定。哦，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逃过？哦，如果真的送到大法官那边去，是不是真的能够逃过这个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一个检验？换句话说，你负担一个，你等于说你得标的厂商，你是不是一定要负担一个这个照顾原住民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哦，这个其实呢，还有进一步讨论的这个可能性。哦，那尤其是又牵涉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的一个代金的正当性。哦，这个原住民就业代金有没有它正当性啊？你让这些得标厂商，就是平等原则的考量嘛？你都是人，你为什么要偏偏让他负担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负担呢？对不对？因为 要的话大家都课税嘛，为什么就选定特定的群体，哦，特定的政府采购法依照政府采购法得标这个群体呢来当做是一个课征的对象，这个部分呢的确还是有一些争议性，哦，好，这是有关于不当连结的禁止原则。所以大家看到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呢，你要把整个，哦，有两个行政作为，那这两个行政作为它的目的在哪里，它的一个目的如果不同的话，那你用其中一个人当做是执行另外一个的手段，哦，这部分呢就会有不当连结禁止原则的问题，哦，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里面，哦，一定会提到的。那另外呢，像有关于，哦，这个其他的原理原则，包含，哦，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102页，哦，还有什么公益原则，哦，公益原则。那公益原则呢，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它会跟什么？会跟我们的信赖保护跟其他的原理原则呢都会有一些衡量的作用。那公益这个东西哦，其实有时候呢是行政机关会主张，有时候呢是人民这边会主张，哦，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你不能够说呢2300万个人呢每个人都有个私益，那2300万人呢这个私益全部加起来就变公益，哦，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有点像共同共有的概念，哦，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应有部分。你不能够说呢我要把我的利益呢从公益这块东西拿出来，哦，并没有办法。那公益的这个部分它有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了，可能是双方行政机关呢跟人民双方都有可能去主张的，哦，都有可能去主张的。那有关于公益原则它的一个具体的适用呢，其实之后我们再看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一个撤销或废止的时候，它会凸显的最明显，好，凸显的最明显。讲个简单的例子，就很像我们刚刚看到有关于信赖保护这个部分，哦，到底你要不要把一个人的建筑执照呢撤销或废止，我要考量的其实就是公益的问题，好，公益的问题。有时候你把他房子拆掉，那公益也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尤其是 BOT 案件，好像比方说现在这个台东不是有个 BOT 案呢被认为说是可能要从头开始，哦，甚至都不能够再盖。那一个 BOT 的案子你说盖在风景区，哦，那就算了。但是如果一个 BOT 的案件它是一个比方说老人安养住宅，哦，如果是一个国民住宅，哦，这个平价住宅，哦，或者平价住宅当然政策是对的 是错的是可以去讨论，但如果还有一个公益目的在的话，那假设说呢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 BOT 的案件里面一个老人安养住宅它盖到一半，结果人家跟他讲说，哦，这个部分，哦，这个可能有问题，你要全部重来。那这部分对公益可能就有危害。当对公益有重大危害的时候，我们行政法上有非常非常多调整的机制，哦，非常非常多调整的机制，包含呢我们在促参法里面有促参法第十二条，哦，第十二条有一个公平原则和一个公益原则，哦，第十二条有第二项，哦，有一个公平原则跟公益原则，包含呢，哦，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法院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情况判决，情况判决，或者在诉愿法里面有一个叫情况决定，这个大家都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在一个真的公益很重大的情况之下，就算这东西违法了，我们还是要让它继续盖下去，好，让它继续盖下去，就是说就算这个执照呢，有时候情况看情况，公益特别特别这个重要的情况呢，我们还是继续呢让这个执照继续跑下去，我们不把它废掉，因为废掉之后可能很多老人没有地方住，哦，可能很多这个等待着要进入国民住宅的这些可能这个收入可能没那么高的人呢，他可能没办法住进去，哦，所以在公益考量上面呢，我们在行政法是运用的非常广泛，哦，非常广泛，哦，但具体个案上来讲，我们会再去进一步去做爬梳。那诚信原则呢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八条的前段，哦，第八条前段是诚信原则，第八条的后段呢才是所谓的这个信赖保护原则。那什么叫诚信原则？诚信就是诚实信用，哦，其实跟我们在民法上学的诚信原则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那诚信原则它我们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也顺便提醒一下，我们看到行政程序法呢第四条到第十条的这些原理原则里面，其实所有的原理原则几乎来讲都是什么人民去向行政机关主张的。怎么说呢？我们人民可以跟行政机关主张说呢，你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你违反了比例原则，你违反了这个说的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则。但行政机关可不可以反过头来跟人民主张说，哎，你这边你违反了比例原则，可不可以？哦，这是不行的，哦，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甚至在实务上面呢，很多人会犯的错，哦，这边我一定要稍微提醒一下。所有的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则，当然除了一个例外，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诚信原则。我们说呢，人民呢向行政机关主张的时候，你简单的写就好，可以主张的呢是 所有行政法的原理原则，成文的不成文的。反之呢，如果是行政机关对人民去主张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没办法主张，都没办法主张，他顶多呢，顶多只能去主张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诚信原则，诚信原则。顶多诚信原则，所以呢，在考试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在看一些同学的考卷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同学在这个卷上面说啊，那个比方说是一个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那行政机关就说行政机关呢，在此时呢可以向人民主张信赖保护，那真的是整个都反过来，整个都反过来了。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整部行政程序法虽然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所有的条文但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翻一下，我们整部行政程序法呢，其实它都是立在行政机关的地位呢，去思考问题的，去思考问题的。所以呢，它等于说它要规范的、要拘束的，也都是行政机关。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过，我们说行政是什么，对不对？行政是一个怪兽是一个野兽，你不去拘束它，它就会到处乱跑。所以整个行政程序法在拘束行政机关，在拘束行政部门，而不是在拘束人民。对人民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拘束，但它不是一个规范的重点。那所以呢，在这些行政法的原理原则的运用上呢，我们是只能什么？只能拘束行政机关，不能拘束人民。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说，行政机关有时候在某些个案里面，可以向人民呢去请求说，你违反了诚信原则，所以一些权利也不给你。顶多是这样子而已。那在实务上面呢，这样的一个错误呢，也常常看到，甚至有一些是公法背景的律师呢，他写的状子，里面也会写到说呢，那这时候在行政机关当被告的时候，他也说人民这边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那这个地方呢，只要一出现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像刻在额头上一样的明显的错误了。那这个错误是，如果你当一个尤其是公法案件方面的律师，如果你要以这个为标榜的话，你如果犯这样的错误呢，基本上这个我想应该就直接退出这个市场比较快一点就是这个程度太差了就简单来讲，程度太差。那唯一一个例外，我们看一下其中一个这个例题我们看一下在讲义的110页110页的第五题是一个案例好，看一下说，依照公务人员退休法及施行细则规定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法，公务人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讲的是比较狭义的公务员跟我们直接讲公务员三个字呢不一样有讲公务人员这四个字呢，表示它是比较狭义的，所以呢，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法的规定呢，基本上它是规定比较狭义的公务员我们可以这样去看它。好，那公务人员退休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呢，公务人员如果符合这个退休的要件者呢，应准其这个自愿退休。那各机关人事主管人员呢，应就公务人员退休申请所提出之这个退休事实表、任职证件呢及相关证明文件呢，确实加以审核如果有不符呢，应该要分别驳回或通知补正如果是符合的话呢，就要汇转全序部来审定但是呢，这公务人员任职的年资呢，常常含有一个所谓的新旧制那因为最后的服务机关呢，如果是行政机关，它的旧制年资的这个退休金的支给机关为各地方政府那这个部分呢，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调配它的预算预算非常有限所以呢，它就会在前一年度就在编列这个下一年度的预算之前呢，就先行调查想要退休的公务人员作为编列预算的一个参考依据，并且呢排定其优先顺序。那简单来讲，整个案例看起来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呢，如果呢你公务员你要退休，尤其是你我最后的退休单位是在地方这个机关的时候，你应该呢在前一年度就会被问到说，你明年要不要退休？如果呢你说你明年要退休，他就会帮你编预算因为每年的预算是很有限的付这个退休金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支出，那所以他就先问你。那如果说呢，这个你说你要退，他帮你；那如果你说没有要退，他不编你的预算，他可能把预算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是很合理的一个预算的调配。那在一个个案里面呢，我们说先讲一个前提的一个要件，依照公务人员退休法，只要你符合退休的要件，你就应该要让你退休，等于说这没有裁量权的了。行政机关不能说呢，今天你这个明明符合退休要件，我说呢我不让你退休，不行 哦，所以退休如果你只要符合要件的话呢，就一定要准。所以退休呢，我说退休的核准与否，它是一个基数处分哦，退休。退休的准否，简单来讲就是你符合要件就给你退休，不符合要件就不让你退休，它是一个这个基数处分哦，基数处分。它没有裁量权，好，没有裁量权。所以理论上而言呢，你只要符合退休的要件，我就应该让你退休。那今天这个案例事实里面比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说，假设没有错，公务员你有退休权，你到了年龄届龄之后，或者你符合一定的要件，那你就给让就一定要让你退休哦。公务机关原则上不能讲什么事，不能讲什么话。但是呢，如果他前一年问你要不要退休，你说你啊我不退，我还要跟大家一起打拼一年。结果呢，隔年呢可能长官处不好哦，可能是要怎么样，可能有其他自己的考量，或者是有一个新的工作呢等着你。所以呢，你说，哎，那我突然想要退休了，这样可不可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第三小题哦，他说呢，公务人员呢，如果未能事先告知服务机关你申请自愿退休，而临时啊才提出退休申请，也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好，那可不可以以此呢作为一个否准的依据？好，可不可以？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它就是牵涉两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哎，比方说它是一个基础处分呢、退休的否准是一个基础处分。但是呢，他又没有讲，没有讲，等于说呢，在个案里面呢，他未事先告知，那这部分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退休的一个请求？退休准否的一个请求？那这部分来讲呢，我们说啊，其实很好猜。这个题目问什么？问说呢，到底有没有违反什么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则？他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人民这一边，公务员这一边呢，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则？那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人民这边会违反行政法上原理原则的哦，顶多什么？顶多就是公益原则，或者是这边我们所讲到的诚信原则。那诚信原则又是一个大宗，又是个大宗。所以呢，这边啊，你说他没有事先告知，对不对？没有事先告知，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违反诚信原则的一个行为，好，为诚信原则。那有些人会想说，奇怪啦，这不是一个公务员的权利吗？既然是他的权利啊，既然是我的权利，那为什么我要先跟你讲，对不对？又没有法律规定说一定要先讲，哦，那是你自己的内规啊。那这部分我不跟你讲，我让你困扰是你家的事啊，哦，不关我的事，反正呢，这个我要退休，我什么时候想退我就退嘛。反正我已经符合退休要件，这样可不可以？但是呢，在我们的实务运作上，我们还是要考量到行政机关它本身运作上的一些难处。在行政机关的运作，这个实务的运作实务上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地方政府真的施政会非常困难，是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甚至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可能真的发不出退休金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为了平衡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呢，你还是应该要配合什么？配合行政机关对你的一个询问。如果呢，你说你不要退，结果你事后才要退，这个已经违反了这个行政法上的一个诚信原则。那违反诚信原则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对人民的效果是什么？它可能呢会有一个失权的效果，失权效。那失权效的个案的表现怎么样？像在这个个案里面呢，如果你有一个失权的效果，你失权的，那你这个会怎么样去评价？怎么样去评价你的一个行为呢？通常会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在个案当中你失权，像你在一个申请退休的个案当中呢，你失权的，那这部分呢就会具体表现出就是这个你失去当年申退之权，当年度申请退休的权利。不能够在当年申请退休，那为什么要赶着当年申请退休？我刚刚讲到了，有时候可能是有另外工作等着你，那这是比较正面的啦。那通常的状况都是呢出事啦，出事，知道自己快要出事，赶快申请退休，退休领一领，赶快跑掉，赶快跑掉。那这个这种公务员非常多，很烂，真的很烂。我们之前呢遇到一个案子，是一个有关于温泉管线，也是公务机关跟这个跟管线有关的。那有个公务员呢，也是蛮高阶的哦。当年呢，就是自己呢在管这些温泉管线的时候呢，私底下就跟管线通过的地主呢订约哦。我们知道温泉的管线是应该是蛮大条的哦，蛮大条。就看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他说呢，会有个主管线哦，然 方说文曲管线这样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一个管线。那可能呢，比方说这个机关在这边哈，它可能就需要说它这边要有一个温泉的端点，它要用温泉。那结果呢，这个机关它的长官呢，他就跟哈这个 B 哈，这温泉沿线的一个 B 哈，他也是个蛮有钱的人，因为有钱人家呢也希望呢也能享受到温泉，而享受到温泉。但温泉有一个水权啊，就是你不是温泉你自己挖一挖就可以去洗哦，这个有水权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呢？我们所有的水的所有权啊，不是我们的。我们把它喝下去不是我们的，那个所有权的是国家的，所以所有权是国家的，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相关的法令就知道。温泉也是，温泉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它是国家的，是国家的。那就这个 B 呢，他就跟 A 啊，就两个就私通，私通之后，就 B 这边呢，他自己就这个就打了一个管线了，等于说偷水啊，偷电就偷水，等于说在家里也是泡温泉泡得很开心啊。那当然呢 ，B 跟 A 有这样的协议呢 ，A 有没有说好处？当然有说好处啊，说很多好处，而且呢，好几次就是在要维修管线的时候 ，B 还有出钱。那 B 出完钱之后 ，A 呢去申请跟公家机关申请说这个维修管线的钱，那这钱去哪里了？对，两次啊，所以呢，这 A 呢赚饱了，赚饱之后呢，东窗事发之前呢，他退休金领一领啊，退休金领一领甚至还有月退，他们好像是采月退制的，月退还有跑到美国去拿了一笔钱就跑到美国去了然后再也不回来。那我们公务机关呢就是相约，我就说，你怎么没有去追究 A 的责任呢？这部分很严重啊，怎么没有追究？他说啊，退休你就算了啦。都退了嘛，就算了。这是我们公务机关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样子。那你说这样可不可恶？有啊，他还敢回来拿健保嘞。好像拿健保啊什么的在那边看病。那所以我很不喜欢有一群亲戚哦，他就是一群人呢，他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爱台湾哦，觉得这台湾是他们永远的家乡。但每个小朋友呢都送到美国去，都想要千方百计想要拿绿卡。那回来之后呢，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是过年的时候，我真的快要受不了。讨论什么话题呢？怎么样可以享受我们的健保，又付出最少的代价？就是在国外，然后呢，享受台湾的健保，又可以付出最少的代价。要用什么样的护照进来，用什么样的护照出去？那我想说，你这些人口口声声说爱台湾，但是好像，这个是，所以那时候我就掉头就走了，就是虽然说本来要一起吃晚饭，这样我态度不是很好，不过因为有点这个对长辈不太尊敬，但是我直接说呢，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吃饭，我还很忙，就是这样子，就走了。那这是退休，所以退休呢，即使它是一个基础处分，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就是说你一定可以申请。如果你违反了一个诚信原则，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它其实背后所彰显的意义呢，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失权的效果，失权的效果。好，那我们先上到这里，那等下一节课我们再把其他的原理原则把它看完。好，那我们下一节课一样，就是五点半开始，不是五点半，六点半，抱歉。